快一秒过去，活动马上结束了。醇香无膻味的好羊奶，再加紫砂养生杯，一共只要178元。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你，醒目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。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曹仁领着这些败兵好不容易杀条血路，他算杀出来了，一直到天光大亮。他一看这是哪儿啊，有人告诉他，大将军，这是咱们回樊城的路。哦，太对了，赶快回家，不得了啊，好厉害的新野，好厉害的刘备啊，这回他才算彻底服。曹仁领着败将残兵往回走，远远看见樊城了，他这心里踏实多了，不管怎么说算回了家了。可是仔细一看，这樊城的城头上是静悄悄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曹仁心想，行，我留下看家的这些人倒是挺稳当，还真不错。走到护城河前一看，吊桥高悬，太对了，吊桥放着，那有敌军来了怎么办呢？得悬着呀。曹仁吩咐叫城，手下人这才喊，大将军回来了，赶快放吊桥啊。没动静，怎么回事啊？守门官睡着了，再喊，连喊几声，忽然间听城楼上一声炮响，紧跟着是金鼓大作，随着这一通鼓声，唰啦，在城楼上飘起一杆大道旗来。曹仁瞪眼一瞅，道旗上一个斗大的官字，他心里就一哆嗦。只见旗下站立一员大将，面如重枣，残眉凤目，五柳长髯。左边站着一位年轻小将，面白如玉，手持宝剑；右边站着一员大将，黑盔黑甲，肩上扛着一口青龙偃月大刀。哎呦，关羽！曹仁呢、二话没说，拨马就跑啊。封人就打听为什么刘备有这么大的本领。曹仁这才知道，感情是有个军师叫单福给刘备是出谋划策。哈哈，我说我败得这么惨呢，好你刘备，好你单福。等我曹仁回到许都，禀过丞相，让丞相他老人家率雄兵复夺樊城与新野，报此失城之辱。曹仁回许都了。这回曹仁呢、是服了李典了。开始他兵发新野的时候，人家李典是再三劝阻，他不听啊。现在可得好，不但败得这么惨，连樊城都丢了。把曹仁打跑了，关羽出了樊城来迎接玄德。 这个樊城的县令姓刘，叫刘弼，也算是一个汉室宗亲，他对玄德十分亲热，在家里头设宴款待玄德。玄德一看刘弼身旁有个小伙子，可这个小伙子长得漂亮，特别精神，看样子身上还有一身好功夫呢。玄德就问这个小伙子，他叫什么名字，是你什么人呢？刘弼一听，哎呀，皇叔您不知道啊，这是我一个外甥，他姓寇，叫寇峰，哎，不幸父母双亡，我就把他给收养在这儿了，还会点文武呢。刘弼说着，他看玄德很喜欢寇峰，皇叔您这么喜欢他，我就把这个孩子给您吧。玄德点了点头，那也好，我就收他做个义子吧。这时候玄德这心情那就甭问了，是特别高兴啊。自从得了军师善福之后，连连打了胜仗，得了这么多的人马，还娶过来了樊城，您想刘备他能不高兴吗？所以当时就答应了。刘弼告诉寇峰赶快磕头，寇峰双膝跪倒，口称义父，玄德把他给搀扶起来了。刘弼这么一想，哎，皇叔啊，那就不用让他叫什么寇峰了，干脆就让他姓刘吧，从此就叫他刘峰得了。玄德一听呢，那更好了，在这儿收了一个义子。玄德领着刘峰来到县衙，让他见过二叔云长、三叔翼德。两个叔叔倒是挺高兴，不过云长啊悄悄地告诉大哥，您已经生子刘禅，就是阿斗啊，有儿子了，您干嘛认这么个义子啊？这酒后不是找乱子吗？云长这是好意呀、啊、他那个话外有音，那意思就是，大哥您和我收义子官平不一样，您呢是君，我是臣，将来您一旦霸业成就，这里头有一个继位问题。玄德听出来，二弟不必多虑，我待此子如亲生之子，他一定待我如生身之父，不会有什么乱子。关羽也就不说什么了，他们在樊城这会儿住了三天。玄德和军师善福一商量，留下赵云率精兵2000镇守樊城，玄德和军师善福是班师回新野。玄德回了新野了，可这时候曹仁也到了许都了。曹仁一进丞相府，扑通往曹操跟前一跪，哭了。曹操赶快把他扶起来了，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让你镇守樊城，你不在那儿操练人马，跑到我这儿来哭什么呢？丞相，您把我杀了得了，我真对不过您，我给您闯了祸了。曹操更纳闷了，你能闯什么祸呀？我把樊城丢了。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曹操一看曹仁哭得这样，李典在旁边垂头丧气的也不言语，这究竟是出了什么事了？曹仁就把丢樊城的事情全说了，我不听李典的劝告，我还说他有二心，现在兵也完了，将也死了，樊城也丢了，您呢就把我治罪得了。哦，曹操虽然心里不痛快，可是呢曹仁是他的大将，是他的兄弟，他也不忍得治罪。曹仁，丞相，我来问你，你这么大的本领，那么多的精兵，即便是没听李典的劝阻，那么你都占不了新野，打不了刘备吗？ 是啊，我没把刘备放在眼里，可是刘备手下有个军师十分厉害。 怎么， 曹操听那时候用手一推胡须，他们两个眼睛就瞪起来。刘备这么几天的功夫，有个军师，什么人？ 我打听明白了， 他叫单福。 丞相，这个人可太厉害。 您要是领兵复夺樊城的时候，可千万要小心此人呐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该不听李典将军的劝阻，如今闹成这个样子，把我的樊城也丢了，哼，退下歇息去吧。 丞相，您怎么发落我都行，可是您得重赏李典。 不用你多讲，曹操把曹仁打发走了，赏了李典，然后他坐在书房这儿这么一想，哎呀，刘备这么几天的功夫，接哪儿访求了一个军师，叫什么单福，这个人这么会用兵吗？ 不行，我得打听打听，我还没听说过这么个名字。 曹操就把这事情告诉众家谋士了。这些谋士你瞅瞅我，我看看他，大家在一起一议论单福，哪儿这么个人啊，不认得，这么多谋士啊都不认识，赶快告诉丞相说我们不认得啊。曹丞相一想，不认得不要紧，你们议论议论，再慢慢的打听打听。兵书说得明白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既然人家刘备身边有个军师，咱们一定得把他打听明白，不能说知道此人的全部学历，那也得了解了解他到底有多大的本领。这些谋士一听您说的对，大家下来这么一商议，这事儿让程昱先生知道。程昱这两天身体不爽，冒染风寒，什么病，按现在的话说就是重感冒，正在床上躺着呢，一听说丞相打听一个叫单福的人，谁都不认识。程昱听到这儿就坐起来了，单福，怎么无端提起单福来了呢？他手下人就说了，说曹仁将军把樊城丢了，跟刘备打了几仗，是连连败阵，由曹仁将军那儿知道的有这么个单福，你们去问问曹仁将军，问问这单福是哪儿的人。曹仁也打听明白了，说单福是颍川人。哦，程昱一听，哈哈，原来是他，不得了不得了，他怎么跑到刘备那儿去了？下人们都愣了，先生您认识他，不必多说，赶快给我更衣。程昱换了衣服就奔曹操这儿来了，一进门曹操正看书呢，他看程昱进来了，曹操把书本一合，先生此来是为单福之事吗？一言就给道破了。程昱点点头，啊，丞相您猜得对，我正是为这单福来的，我听说您正在打听他，不错呀，你认识此人吗？我跟他没有什么深交，不过我只和此人见过一面。这个人幼年的时候脾气非常暴烈，他自幼习武啊，爱练，有一身好功夫，而且是好打不平，他从来没为他们家自己的事儿跟谁生过气红过脸，可是他为两世旁人他可没少出力，他最恨的是贪官污吏恶霸土豪。有一次他有一个朋友被这个贪官害的是家破人亡，他一气之下把这个贪官给杀了，然后他是披发涂面提头过世，后来叫官军把他给抓住，抓住把他绑在车上，让全城的人认他，说他姓什么叫什么，有好些人都认识此人，可是谁也不忍说出他的名姓， 因为他行侠好义，见义勇为，逼得官府没办法，只好把这个人给压起来。后来也不知道被谁偷偷的把他给放了。此人一走之后，便走名山大川，拜访名人贤士，他学得一身了不起的本领，可以说他是先习武后习文呢、而且还交了许多好友。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，此人复姓司马，单字明辉，人称水镜先生。此人常到水镜庄与水镜先生谈欢。 哎呀，我奇怪的是，他怎么会到刘备那儿去了？难道说是水镜先生荐举的不成？ 程昱说着，曹操就这么看着程昱。程先生所说的这些话呀，曹操是一个字没落都记住了，他是不住的点头。 哦，原来这个单福如此厉害。哎呀呀，丞相，他不叫单福。哎，曹操一听你说了这么半天，你也没告诉我他的真名实姓啊。 是啊，我这不就要跟您说吗，这个人家住颍川，姓徐名树，字元直。 哦，程先生，此人的本领比先生你如何呀？ 程昱一听，比我？ 哎呀，丞相，那怎么比呀？ 哦， 如此说他比不得你。 不是，他胜强我十倍，我十个程昱呀也不入元直。 哎呀， 曹操深深叹了一口气呀。程先生一愣，丞相您因何发叹？ 哎，可惜这样一个能人落到刘备的手里了。看来呀，刘备羽毛将风，老夫焉能不忧？ 刘备翅膀就要硬了。这是曹操心里话，他自从灭袁绍平定北方之后，他一直就惦记着取荆州得江南一统天下。曹操所怕的现在只有两个人了，一个是孙权孙仲谋，再一个就是刘备。你别看刘表镇守荆襄九郡，曹操还真没把他放在心上。这刘备曹操可经常犯合计，他知道这个人非常厉害，可喜的是现在他没兵没将没地盘啊，光是个关张赵云带着那千八百人，今儿个跑到这儿，明儿跑到那儿，曹操挺高兴，他可不能有人呐。如果刘备身边有了能人，那将成为我心腹之患。所以今儿个他在程昱跟前流露出来，本来跟我抗衡的孙权孙仲谋我还没制服呢， 刘备又得了这么个军师，这怎么得了？ 程昱一看曹丞相愁得这样，这又何必呢？丞相，您想不想让徐元直过来辅佐您？ 曹操一听，什么？徐庶过来辅佐我？ 啊， 嘿，程昱，你跟我开的什么玩笑？ 人家已经去辅佐刘备了，他怎么能来过来保我呀？ 能啊。 真的吗？那当然是真的了，我怎么敢跟您开玩笑呢？ 哎呀呀， 曹操乐得站起来，绕过桌案，一下子就把程昱给抓住了。 那你说说他怎么才能来到许都？ 丞相，徐庶这个人非常孝母，他是个孝子，咱们可以把他母亲接到许都来。 然后再让他母亲给徐庶写封书信，把他叫来，这不就完了吗？曹丞相一听，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。程昱，这事由你去办，备厚礼去请徐母。 遵命。 程昱收拾了收拾，带着十几个随从来到了上营，到了徐庶家里，一见徐母，先把礼物呈上，然后程昱这才说：伯母啊，您不认识我吧？我是您儿子徐庶最好的朋友，如今徐庶啊又为旁人打抱不平闯了大祸了，跑到许都去，他藏到我家里了，可能是上了点火，着了点急，冒染风寒，病到我那儿了，病势挺重，他不能来看您，那么就委托我来请伯母您到许都，你们母子见个面。徐母正惦记自己的儿子，不知道徐庶的去向。徐庶到了新野那会儿，给母亲写过一封书信，那时候寄信他不像现在这么现代化，甭管离着三千六五千七，三两天的功夫见信了，那时候多难呢，老太太还没见着儿子这信呢。徐母一看程昱这个人很规矩，说话很有礼貌，当然了，他是曹丞相手下的著名谋士啊，那派头不小啊，徐母就信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他问过程昱的姓名之后，程先生，那我就随你去看一看我的孩子吧。徐母跟着程昱就来到许都，到了这儿，徐母就明白了，他们是把我诓来的。老太太就有点生气了， 生气也没办法，已经来了。 曹操亲自来见徐母，一见老太太他深施一礼呀、啊、哦，老人家您一向可好。徐母看了看曹操，你是什么人？老人家，我姓曹，名操，字孟德。 哦， 徐母点点头，这就是那个奸雄曹操，并没赐座，这么大的丞相就在老太太跟前那儿站着。曹操一看这多难过呀，干脆我自己找个座吧。 哦，我向您告座。 他坐那儿。老人家，您有一爱子徐元直。老太太点点头，正是我儿徐庶。 哦，可真称得起是天下奇才呀。哎，很不幸，元直现在在新野呢，他助逆臣刘备背叛了朝廷，这事儿您不知道吧。嘿嘿，据我孟德看来，这真好像一块美玉落在淤泥之中，多么的可惜呀。老人家呀，您写封书信吧，把您儿子叫回许都，我在天子面前保举，他一定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从此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，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流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，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选两篇文字，配两首音乐，不管是否阳光灿烂，都要浸染自己。 No more trouble, no more pain。 冲一杯咖啡，选一个角落，就算工作再忙，也要享受片刻。轻松一点，用音乐舒缓自己。动情一点，用文字感动自己。品读十分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隋唐演义 剧 第二回，书接上文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曹操亲自来见徐母。老人家呀，您写封书信吧，把您儿子叫回许都，我在天子面前保举，他一定高官得坐，纵马得骑，从此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曹操这套话挺厉害，他是先说你儿子反了，这可是杀头罪呀、吓唬吓唬老太太，然后又说徐元直好比一块美玉掉泥里了，他想拿这个感动感动老太太。如果你要写封信把你儿子招来呢，皇帝对他必有重赏，拿这个升官和发财引诱引诱老太太，看你呀动不动心。曹操看错人了，这位老太太可不比一般的老太太，她是满腹经纶，提笔能文呐、老人家是才华过人。曹操那说着，徐母就这么看着他。等曹操把话说完了，徐母这才问他，你说这个刘备他是什么人呢？啊，曹操以为老太太真不知道刘备是谁呢，他还一本正经的跟老太太说呢，刘备是个沛郡小辈，他王称皇叔，是个没有信义的人，所谓是外君子而内小人呢。徐母一听住口，把曹操吓一跳，怎么了？你是一派胡言！我早就听说了，刘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，他屈身下士，功绩待人呐、谁不知道刘备？可以说他仁德之声诉诸于四海，就是世间的黄铜伯叟、木子樵夫，皆知其人，他称得起是当世的英雄。我儿子现在辅佐他，他算投到了一个明主啊。你呢，名托汉相，实为汉贼，你还反倒说刘玄德是逆臣， 你让我写信把我儿子叫到许都来保你呀，你怎么这么不支持呢？我怎么能让我儿子弃明投案呢？好嘛，老太太这番话把刚才曹操说的那些都给否了。老太太说玄德是天下第一流的英雄，那是个大好人呐、啊。我儿子保了他呀，那算保对了。什么美誉掉到污泥里，胡说！你在天子面前保奏谁呀、啊？你现在挟天子令诸侯，大权独揽，你才是个逆臣呢、啊。你让我写信把我儿子叫来，弃明投案，保你了呀？不知羞耻！老太太这通骂呀，比祢衡击鼓骂曹骂的可痛快多了。骂还不算呢，老太太越说越生气，把桌子上的砚台抄起来了，啪，照曹操就打过去了，差点给曹操开瓢。他赶忙一缩头，咵嚓一砚台把那牡丹花那花盆给砸碎了。这要砸在脑袋上，不死也得重伤，可把曹操气坏了。啊，咚，好大胆量，竟敢辱骂你家丞相！来人呐，将这老婆儿与我推出去斩首！且慢，旁边程昱可吓坏了，丞相杀不得呀！您随我来。程昱一摆手让武士们赶快退下，他把这些武士轰走了，然后他把曹丞相拽到书房来了。哎呀，丞相，您怎么要把徐母杀了我？程先生，你没听他出口不逊吗？他说了些什么呀？说什么您也不能杀，您不是为了得徐庶吗？再说老太太巴不得您把他杀了啊。曹操一听这话怎么讲啊？您想啊，您要是把徐母杀了，您就把人家成全了，那徐庶知道您把他母亲杀了，他不死心塌地的保着刘备呀、啊？有理有理。再说您这名声也不好听啊，您让我去颍川把徐母请来的，请来您把人家给杀喽，您杀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婆，那对您这丞相的名声能好吗？曹操一听，可不是吗，我险些上当，那你说该应当如何是好呢？您甭管了，交给我，不久我就让徐庶到许昌来保您。曹操一听，那好啊，程先生就由你处置吧。程昱领命，在相府里啊找了一个背静的小院，把徐母给安排到这儿了。嚯，程昱整天来伺候，是为前为后，老太太的饮食起居他是关心备至，不管他去干点什么都得告诉老太太一声，他真像个亲儿子似的。程昱这个人不讨嫌，让人看着呀就很亲切，尤其他自己说从小和徐庶是小朋友，老太太还真信以为真了。有时候程昱呀、啊、还给老太太送点东西，什么好吃的呀，好衣服啊，衣服料子啊，还写一封信来。老太太呢有时也给他回几个字，徐母的文笔非常好。这样书信往来不久，程昱就把徐母的这个笔体给模仿下来，他就按着老太太的笔体呀、啊、给徐庶写了一封信。把信写好之后，叫过一个心腹家人，你去给我送封信。这家人一听，先生行啊，往哪儿送呢？送信这个地方啊离这儿远一点，你可得格外小心，到那儿啊不要多说话，要紧睁眼慢张口，那地方不是咱们许都啊。这家人一听，先生您放心吧，多远什么地儿我都能把信给送去。哪儿啊？新野县。这家人一听心里吓了一跳，心说那不是刘备刘玄德的地盘吗？那是我们丞相的仇敌，感情这信往那儿送啊？我说先生这么一通嘱咐呢。先生您放心吧， 那我也能送到。您说送给谁吧？送与刘玄德的军师单福。我记住了。家人拿着这个信就来到了新野，没敢住馆驿，他住的一个小店房。哎呦，这个店房的伙计啊非常客气，远接高迎，像接亲人似的，就把这位家人给接进去了。第二天这家人再一看这新野县的，哎呦，长者先幼者后，公买公卖，行人让步，而且还有一首民谣说新野木刘皇叔自来此民风足啊，不管是军民人等，一提皇叔刘备都打心里往外那么崇敬。哎呀，这家人点点头啊，难怪我家丞相总是担心这刘备，说他成了事就不得了。果然不错呀，他拿着信就找到了这军事府，说求见单福军师，我是他的乡人，就是老乡啊，我也是颍川的人。这颍川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河南豫县一带。说是他母亲呢，让我给他带来一封书信。门军赶快禀报进去了。单福军师一听，什么？母亲给我来信了，快把下书人请进来。下书人进来一见单福军师，先把书信呈上。单军师重谢了下书人，把他打发走了之后，单福这才把母亲这封信拆开，打开书信这么一看，唰了一下眼泪就流下来了。这程昱模仿徐母的手迹写这封信，他措辞挺厉害、啊、他这信怎么写的？说是你弟弟徐康不幸暴病尽亡，得了个暴病，最近死了。你呢是漂流四海，居无定所，你连个准地方都没有。为娘我是举目无亲呢、啊。正当悲痛欲绝之际，曹丞相派人把我转到许昌来，他说你造反了，当时就要把我押入大牢。多亏你有一个好友程昱先生，说情达救。曹丞相说只有你来到许都辅佐他，他才能免我一死啊。现在为娘我是命若悬丝，我这性命就像用一根头发丝拴着一样，是说断就断的。那么吉叔到日，望我儿星夜赶来以全孝道，如果我儿早来一步，母子还能见上一面，晚来一步，恐怕今生今世难以会面了。等我儿来了之后，你随娘一起回归故里，咱们谁也不保了。娘我呀守着你过几天舒心日子，一了残生，不枉为娘生儿一场。哎呦，您说单福军师见了这信他能不哭吗？他怎么没辨认辨认是不是母亲的鼻涕呀、啊、一个是程昱模仿徐母的鼻涕很像，再一个徐庶顾不得这些了。徐庶这个人是非常的孝顺，他是世母至孝，就是最孝顺了，在颍川那一带都出名。再说人怕着急呀、啊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缓则易于审量，急则不及志祥啊。说是时间要是长，允许你慢慢合计合计，你还可以寸量寸量，这一着急就什么也顾不得了。他拿着这信就要找刘备去，恰好这时刘备来了。玄德最近，呵，这神态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，心里头也踏实多了，脸上也显得特别那么舒展了。自从得了军师单福之后，是连打胜仗，而且还得过来樊城，看来这出头日已经到了。正像水镜先生说的那样，我之所以这些年颠沛流离，就是身边无人呐、啊。看来不服高人不行，不重用能人不行啊。 所以玄德一有空闲，不是把军士请过去呀，就是他过来跟单军士谈谈，谈一次话呢，玄德就觉得自己长不少知识。今儿个他又来了，走到门口这儿，玄德一听这屋里头有人哭，好像是单军士在哭，他赶忙挑帘子进来了，一看果不其然，单福军士哭得眼睛都红了。哎呀，单福先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师君，您来得正好，您快请坐吧。我跟您实话实说，我不叫单福啊。玄德心说，我早就知道你不叫单福，你不是芙蓉啊，就是凤雏。今儿跟我说实话，说实话哭什么呀？单福先生别着急，您慢慢的说。我乃颍川人士，姓徐，名树，字元直。因为我自幼好打不平，为朋友我杀过贪官，官府到处捉拿我，被逼得我是有家难奔，从而呢我远遁他乡，便走名山大川，拜了好多贤能之人为师，我是先习武后习文呢。后来我结交了水镜先生，有一次我听说荆州刘表刘景升喜交名士，我特地去投奔他。到了荆州，我一打听，原来不是这么回事。刘表这个人没有什么作为，也没有什么大志向，不堪与此人共事啊！我这才悄悄地离开了他。我回到水镜庄，见到水镜先生，他数说我一顿，说是良鸟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，有贤明之主你不投，你为什么去投刘表啊？我当时问他，贤明之主在哪儿喽？他说就在眼前，就提到了史君您。那天晚上刘史君您也住在水镜庄。玄德一听不错，您和水镜先生谈话的时候我听见了，对对对，我说怎么一见您面的时候我就听着声音特别熟悉，可就是不知道在哪儿见过，一下子想不起来了，因为那天晚上我没看见您什么样子。您和水镜先生谈话后来声音很小，我就听不清楚，我也不好意思再听下去。徐庶一听不假，那正是在说您。水镜先生本打算当夜就把您请起来，把我推荐给您，我说不用，我想要试探试探您，所以在长街上我才指出您的地鲁马，让您把这马送给您的仇人，您当时就翻脸了，我心里可很痛快，我这才证实了您果然是一位仁德之君，所以我才竭力想辅佐您，承蒙您把我收留下如此重用。现在我母亲被曹操给用计转到许昌去，您看看这封信。玄德一看这信呢，也哭了。这怎么办？这时候徐庶这心里头别提多难过了，他是一个仗义豪侠呀，这个人特别重感情，尤其他对母亲还那么孝顺，现在母亲是命在旦夕呀，徐庶的心都碎了，他恨不得一步跨着许都见母亲一面呢。我对不起母亲，他老人家年轻居霜，拉扯我多不容易，居霜就是守寡呀，我没在母亲跟前尽一点孝心，如今就让我母亲失手一处了，你说他能不急吗？可是徐庶又不忍开口啊，和玄德告辞，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一个贤明之主，刘备这人太好了，徐庶为难了。玄德看完了这封信呢，也哭了。先生不必难过了，常言说母子连心，我玄德怎么能够这样无情的苦留先生呢？我一定让先生您早日到许昌， 母子见上一面。徐庶一听，哎呀，多谢时君成全。他是一一倒地，就此告辞。慢来慢来，刘备摆了摆手，先生怎么能这样匆匆而去呢？今夜再盘桓一宵吧，明日一早我与先生践行。徐庶只好忍痛也得在这儿再待一晚上。玄德说完了回来了，一进门孙权一看，嗯，主公满面泪痕。主公怎么了您？哎，玄德就把方才徐庶接他母亲的这封书信的事说了。孙权一听，那可不行，主公不能叫元直走啊，要这么说更不能放他了。为什么呢？您想，他在咱们这儿当过军师啊，咱们新野县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啊，你什么事儿能瞒得了军师啊？这下他要到了许昌，肯定他去辅保曹操去了，到了那儿他要把咱们这事情都给说出去，咱新野不是就完了吗？您不能放他，要是不放他的话，曹操非把徐母杀了不可，只要他一杀徐母，元直就哪儿也不去了，他一定尽心辅佐主公为他母亲报仇啊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 哎呀，玄德摇了摇头，孙乾先生，我怎么能这么做呀？ 我未用其子，使人杀其母啊，我就为了让他儿子给我出力，让别人把他妈杀了，此为不仁呢。再说绝母子之情，老太太命在旦夕，我不让徐庶去，一不让他去，曹操肯定得把老太太杀了，我让他晚去一步啊，我都对不起老人家，母子连个面都见不着，此为不义呀、啊！这种不仁不义之事我怎么能做得出呢？唉，孙权叹了口气、暗暗赞美主公这个人太好了。可是您心肠这么好，孙权暗想，您的霸业可就完了。这时刘备吩咐备一桌上好的酒菜，把徐庶请来，要畅饮通宵，喝一晚上，明儿个徐庶就走了。酒也摆好了，两个人对着面往这儿一坐，酒也斟上了，俩人眼泪全下来了，谁也喝不下去。玄德还让他、元直你喝呀。徐庶看了看杯中酒，又瞅了一瞅盘中菜，世君呢、我母亲如今被困押到许昌，是命若悬丝，纵然是金浆玉液，我也难以下咽，世君您喝吧。刘备听到这儿眼泪就下来，元直啊，如今你就要离开我了，我玄德如断左右手啊，我俩胳膊都没了，现在桌上就是摆着龙肝凤髓也难甘味，什么味儿我也吃不出来喽。这二位倒好啊，就这么坐着看着哭着，一直到天明。这时候众文武都知道徐庶先生要走了，孙乾张罗着在城外长亭设下了酒宴给徐庶先生饯行。这时刘备和徐庶是并马出城，来到长亭前下了马，玄德斟了一杯酒捧到了徐庶的面前。元直啊，刘备缘分浅薄，不能与先生相聚，望元直此去善事新主，以成功名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因为梦境

就免费赠送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只。那紫砂养生呢，大家都知道，泡茶泡酒啊，茶香四溢，酒香飘荡。那这一款紫砂养生杯呢，不锈钢的外壳，钢琴烤漆，大气漂亮，旋转杯盖呢携带方便，礼盒包装让您在寒冷的冬天啊，可以享受到我们给您带来的温暖。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两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和一支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，只要178元，这每天羊奶的花费啊，只要几块钱。最后的30秒钟时间，订购成功，免费送货上门，满意再付款，不满意直接拒收，不会收取您任何费用。来，放心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你好，王总。 啊，你好，下班了。 感冒了吧？给你纸巾， 谢谢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关云长知世入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孙乾张罗着在城外长亭设下了酒宴，给徐庶先生饯行。玄德斟了一杯酒，捧到了徐庶的面前。渊侄啊，刘备缘分浅薄，不能与先生相聚，望渊侄此去善事新主，以成功名。 哎呀，刘备这几句话真挺厉害，说我呀没有那个缘呐，我也没有那个福气，不能和你徐元直朝夕相处了。这回你要去保新主啊，你可要好好的干，你好功名成就。呵，玄德这几句话对徐元直的刺激可太大，你听着好像是玄德让徐庶到了许都好好保曹操，实际那意思你别保曹操。徐庶就明白了，他含着眼泪：“师君呐、啊，我原职才疏学浅，深蒙使君重用，今不幸半途而别，我是实在不愿意离开使君你呀、啊。只因为老母被困在许都，命在旦夕。如果这次我到了许都，纵然曹操用千条妙计逼我，我终身也不为其设一谋，就是我这一辈子我也不给他出一个主意。使君您就放心吧。刘备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，眨了眨眼泪：元直，你去吧，你走之后我玄德从此也远遁山林，你也走了我也没法干了，我从此隐遁了得了。玄德说这句话，这是有意打动徐庶。徐庶听出来了：哎呀，使君您可不能这么做呀，我投奔您就想辅佐您成其王霸之业，凭什么呢？我就凭的是这颗心。现在我母亲被困到了许都，那么我这心已经乱了， 纵然使君把我留在新野，也无济于事。那么您呢，应该另访高贤，共图大业。可千万不能这么灰心呢、而能隐遁呢、哎，元直，我看了，天下高明贤士，恐怕没有一个能处元直左右者呀。说比你再高的，恐怕找不到了。不不不，徐庶摆了摆手啊，使君您过奖了。我徐元直不过是个碌碌庸才，何敢担此重誉呢？他看刘备那样子太难过了，徐庶简直不忍看了。他把杯子接过来，刷把这杯酒往地上这么一洒，然后转过脸来嘱咐文武众将：愿诸公善事使君的，以图名吹竹帛，功标青史，千万别学我徐元直有始无终。众文武一听都哭了。这时候这长亭送别的人，不论是武将文官还是军校，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。你说这场面叫人看着多难受啊。徐庶这心里像滚油煎肠一样，他吩咐一声：带马登城，快点走吧。他班安上马了，玄德也上马了，是并辔相送，韩送两个人骑着马离开长亭，走了一程又一程，又送出一二十里路来了。徐庶一想，这得送到哪儿去呀、他把马勒住了。回过头来，使君您请回吧，望您多多保重身体。常言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，元直向您告辞了。玄德听到这儿，往前一带马，拉住徐庶的手：先生此去天各一方，不知何年月日再得相会。说到这儿，玄德是泪如雨下。徐庶把心一横，扬手一鞭，啪啪，撒马走下去了。玄德往前一催马，又追了一程，没追上。前面有一片树林，他站到林边，望着徐庶的背影。只见徐庶是越走越远哦，看看要看不见。这时玄德放声大哭，用手一拍鞍桥：元直去矣，我将奈何？徐庶走了，我可怎么办呢？他吩咐来人呢，把这片树林全都给我伐倒。众文武一听都愣了：主公，伐树为何呀？您送徐元直干嘛把树都砍喽？因为他挡住了我望元直之目啊，让他这么一挡啊，我看不清徐庶的背影了。玄德这话还没说完，只听一阵銮铃声。啊，徐庶催马回来了。玄德一看，这元直去而复返，莫非他不想去许都了？玄德想到这会儿，赶快一催马，迎着徐庶就上来：先生去而复返，难道还有什么嘱咐吗？元直把马勒住：使君呐，方才徐庶心乱如麻，走得慌张，我忘了跟您说一句话了。元直有话请讲。使君，此间有一位骑士，有一个特殊的人物，他住在离襄阳城20里地的隆中，望使君能去登门求访。哦，玄德一听，那我就烦元直你替我去请一请吧。哎呀，使君，这可不行，此人绝不能屈制，您让他随随便便就来没那事，您必须得亲自登门去请。 如果说史君得了此人，那就好比周得吕望，汉得张良。您要把他请出来，就好像周文王渭水访贤请出来了姜子牙，又好似汉刘邦得了张良先生一样。 哎呀呀，元直啊，此人比你的才德怎么样？ 哎呦，徐庶苦笑一声，史君，拿我和这位比呀，那就好比驽马并麒麟，寒鸦配鸾凤，就好像一匹烈马跟麒麟站在一块一样，就好像一只乌鸦跟鸾凤在一块飞，我追都追不上啊。此人在隆中经常自比管仲乐毅，以我看管仲乐毅不及此人呢、他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乃盖世第一人也。玄德听到这儿喜不自胜， 元直快告诉我，此人姓氏名谁？ 此人乃琅琊阳郡人士，父姓诸葛，单字明亮，字孔明，道号卧龙。 哦，元直，莫非就是那水镜先生所说的伏龙凤雏？ 正是啊，凤雏乃是襄阳的庞统庞士元，伏龙正是我说的这位诸葛孔明先生。 过去玄德和徐庶闲谈的时候啊，常常提到这伏龙凤雏。徐庶一直装糊涂， 他不答应，你说我就听着。那么为什么徐庶那时候不说出孔明来呢？因为徐庶知道孔明啊，他不能出世，你就随便这么一请他就出山辅佐了，这不可能啊。因为孔明向自己啊说过他的这个志愿，他就想抱膝委座，是坐守山林，哪儿也不去了，这么一个人。今儿个他说出来之后啊，徐庶这心里还很不安，所以他一再叮嘱让玄德必须要恭恭敬敬登门去请。此人绝不能屈制，所谓屈制啊，就是你一点手人家就来了，没那个事儿。他嘱咐完了玄德，拨马上路，走出好远去了。徐庶还是不放心，他特意绕了个道，就奔隆中来了。来到诸葛亮的家里，一叫门，小童儿认识，哎呦，这不是徐先生吗？您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到我们这儿来了？小童儿知道这是他家先生诸葛孔明最要好的朋友 啊。哎，小哥呀， 怎么叫小哥呢？这也是一个对小童儿的尊称。说是我最近又外出了，走了不少的州郡，没在家，今儿个呀得闲，我来看看你们先生，你给我通禀一声吧。小童一听，哎呀，您常来常往的，我给您通禀什么呀？您就直接进去吧。徐庶啊慌张张走进了草堂，他见着孔明就把他这个来意说了，说我实在没办法，我接着我母亲的信，我不能不到许都，可是到了许都恐怕我就有回不来的可能。刘使君这个人太好了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就把先生您推荐给他，说最近几日啊，刘玄德就要登门来叩请您出山，那么请您呢千万别驳这个面子，到时候啊望先生能出山相辅刘备，大展您的宏才，是以安天下。诸葛亮听完了徐庶这番话呀，当时把脸色就沉下来了。哎呀，元直，你这个事办的是特意的冒失。哟，徐庶一愣，我怎么冒失了？先生，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啊？ 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。再说我也不了解这个刘备，你说他是贤明宽厚之主行吗？此人要是名不副实呢，你就让我出山去保他，你这不是拿我当祭品一样吗？你不知道我不愿意出山吗？这句话呀，诸葛亮可说了句假话。怎么回事呢？他不是不愿意出山，而是未遇明主啊。诸葛亮要不愿意出山，干嘛他在家里自比管仲、乐毅？那管仲、乐毅不都是治国安邦的贤人吗？诸葛亮是等候真正的明主呢。其实诸葛亮离着刘表挺近，他怎么不去投刘表啊？因为诸葛亮早就看出来了，刘表成不了大器。那么刘备这个人呢，他光是听别人呢说过这么两次，诸葛亮跟这刘备没见过面。没见过面也不要紧，主要是诸葛亮不了解刘备。诸葛亮就听人家这么一说，三言五语他就轻易出山呢？根本不可能啊。由于跟袁植呢特意的熟悉了，两个人也算是亲密无间之友，今儿个诸葛亮也很不客气，站起来之后啪把袖子这么一甩，挑帘子进里屋了，把这位徐元直啊就算给干在这儿了。徐庶倒没生气，嗨，他知道先生是怎么想的，我应该给你解释解释，刘备这人确实好，不过现在没时间了，等您见着他就知道了，再会吧。徐庶站起来冲里屋一抱拳，由打这草庐之中就出来了。徐庶打马扬鞭，昼夜兼程来到了许昌。他先求见程昱，因为母亲信上写着呢，多亏程昱先生给求情，不然母亲早就被曹操给杀死了，这叫对母亲有活命之恩呢，所以得先见这位程先生。程先生一听说什么徐庶来了，他人在哪儿呢？正在门外。哎呀，快请进来呀。程昱赶忙到屋里就接出来，两个人见面十礼之后让到屋里落了座。徐庶得客气几句啊，程先生多亏您了，我接到母亲的手书，母亲在信上写得很清楚，要没有程先生您的竭力求情，恐怕我们母子就难以见面，母亲早已失守义处，像这样活命之恩我应该大礼叩谢。说着站起来要给程昱叩头，程昱赶忙相搀，哎呀，元直你可不要这样，咱们两个人是久已闻名之友啊，哎，我早就想跟你亲近亲近，因为元直你呀、啊、为人行侠好义，以四海为家，行无定所，所以咱们很少见面，今儿个见着了就是一见如故啊。老娘亲在这儿并没受委屈，你不必挂念，曹丞相对老夫人很好，并没有半点难为之处啊。那么你应该在老娘面前所尽的仁子之道呢，我都代替你做了，恐怕是做得不够，这也是应当的，因为咱们两个人是朋友，你呀赶快跟我去见见曹丞相吧。徐庶一听，理当如此。程昱到里边跟曹操说了，曹操佩服，他佩服谁呀？佩服他的谋士程昱呀，真有本事。你看看人家说的明白，过不了几天徐庶就要来到许都，还真来了。快请来一见。说着曹操由打屋里出来了，站在台阶下边这儿等着。徐庶一见曹操过来，十里礼，多谢丞相不杀老母之恩。这句话根本就是一句客套话，徐庶心里头很不痛快，你把我母亲诓来干什么呀？ 你这个计策多毒辣呀，但是现在不行啊，不能这么说呀。曹操赶忙顶礼相还， 元直说的哪里话来啊，是因为我看老夫人在故乡一个人太孤单了，她能不想念你吗？所以我就把老夫人接到我许都来了。来来来，屋中一叙。嚯，透着亲热，曹操拉着徐庶的手到屋里落座，亲手给他满了一杯茶。元直啊，我是很想念你呀，接老夫人呢也就是为了你。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名的孝子，听说老母高堂在许都，你一定要来看望看望老娘，咱们这不也就见面了吗？一呢可以使元直你尽仁子之孝道，常听老母的教诲；二呢，我也有机会能够常常听一听元直的清谈高论，以慰我敬慕之心呐。我早就想念你呀，很敬重你，因为我手下的谋臣常常提到你徐元直。可惜的是，你怎么到新野去辅佐刘备了呢？刘备乃世之枭雄，外君子而内小人，元直你能不知道吗？说的这会儿，曹操看了看徐庶的表情，看的什么反应？徐庶啊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眼观鼻，鼻之口，就那儿坐着，手捻胡须，也不看曹操。呵呵，曹丞相啊，元直，但不知我家老母他老人家居住在何处？那意思就你少说废话吧，你把我妈给放哪儿了？程先生，你快去陪元直看望看望老夫人，我们谈话的机会很多呀，请吧。徐庶辞别了曹操，就来看母亲来了。常玉把他送到徐老夫人的门前，这儿就回去了，他不能再在跟前了，知道人家母子说什么呀。徐庶一进屋，扑通的一下子就跪在这儿，放声大哭啊，娘啊，不孝子徐元直来迟，娘您受委屈了。把老太太吓了一跳，啊，是我儿徐庶吗？正是不孝子。可把老太太气坏，你这是从哪儿来？你怎么来的？啊，徐庶一愣，我怎么来的？心说娘亲是您写信把我叫来的。想到这儿，他赶忙把那封书信递上去。老太太一看这信，脸都气白了，这是一封伪书啊，假信。我把你这无用的奴才！当时一拍桌子，老太太站起来，可把徐庶吓坏，因为他是孝子。母亲平常脸上有点不高兴，自己这心神就半天安定不下来，这一发脾气，吓得徐庶跪在那会儿浑身直抖啊！娘，您不要生气， 不要生气，那哪劝得住啊？老太太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呀？老太太生气是儿子不争气。 你这个学问都上哪儿去了？听说你久历江湖，闯荡四海，教了很多能人，你怎么现在倒不入从前了呢？这书信是真是假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是曹操用计把我给诓到许都，我怎么能够给你写信往这儿叫你呢？因为你奔波这么多年了，好容易遇到一位贤明之主刘玄德，他乃汉室之胄，当今之皇叔啊，仁德布于四海呀、啊、你投这么一位明主，为娘我替你高兴，我怎么能写信叫你呀、啊、你上这儿干什么来？你不知道曹操是当今之奸雄，挟天子令诸侯，他是一个篡逆之臣呢、啊、难道你来保他不成吗？ 听众朋友们，

有小孩吗？有几小孩啊？小孩我也有，有男孩哈，女孩也有吗？啊，一样一个。哦，一样一个。岳父岳母有吗？啊，有。大舅子呢？啊，有。哦，大舅子也有。这个天凉了，你有皮猴吗？这说我没有皮猴。哦。有，都改的相面都像是皮猴了。 北京时间16:00。 5000年浩瀚历史，3-5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继续和姚老师啊，向大家讲述冬季养生相关的知识。下面有请姚老师。姚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姚老师你好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我们在上档节目和大家讲了，哎，中医特别重视肾，肾和我们哪些啊问题是吧，哎，特别相关啊，有生命啊，有人的健康，还有人的成长历程，是不是？ 是的。而且昨天李老师在节目中还提到了，如果你肾阴足了，肾阳足了， 对， 那么肾气就足了，肾气足了，肾精也就不会亏了，所以呢你的精气神就足了。 对， 阴虚也会影响人的大小便。 肾四二便吗？ 嗯， 肾主一身之阳，肾主一身之阴吗？肯定与大便大小便都有关系，是吧？这个阴虚啊，造成了这个便秘啊，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？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个现象啊，情况不一样，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啊。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啊，我们知道阴虚便秘它的解决方法应该干什么呀？ 蒸水 行走。 嗯， 但是我们往往啊不是这样解决。为什么要给大家说了很多的这个知识，讲了很多的临床的这种啊现象啊，说得很细啊。实际上呢这里边啊我们就存在一个乱吃药的问题，特别是出现便秘啊，在治疗便秘的临床症状也好，疾病也好啊，我们发现很多人啊这种方法啊非常的错误，乱吃药。哎，他用什么方法呀？啊，一说你看，啊，哎，一说没结大便，哎呀，又火了。你看第一句话吧。 对。 你看，一提大便不下来，很多人都成大夫会诊， 就以为是上火了。 上火怎么样？ 吃下火药。 你看，我们应该什么呀？对于这些阴虚便秘的人，应该怎么样？对于大便下不来，应该是增水行舟。可是呢这个词儿没有听说过，但是我们都听说过什么呢？都听过啊，大便没下来吃点下火药吧。 对， 这个词儿可是没少听，这个词儿就错了， 路走反了、 啊、错了。 嗯， 是吧？哎，这干活一样啊，是吧？应该使什么工具啊，是吧？应该往哪边拧啊，往哪边串的，那都是有规范的啊。看病也是一样，那这样呢啊就错了啊。对于阴虚便秘啊所引起的，就应该是增水行舟，而不是啊我们平常大家说哎呀一见便秘上火了吃点下火药吧。这一吃下火药吃什么呀？ 我们也知道大家吃什么，是吧？哎，牛黄解毒，是吧？黄连清胃，三黄片，是不是这类东西？ 对，都是往下打的药， 都是寒的，啊，都是寒凉的东西，是吧？他不看这个前面，他看什么？大便秘结，啊，他看的这个症状，你本身呢，那确实大便秘结呀，啊，但是解决秘结这个问题，由于它啊性质不一样，就造成了这个形成了这个便秘，原因不尽相同，所以解决的方法也应该不尽相同，啊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啊，他看到了哇，是吧？这些带黄的都能够呢，啊，解决大便秘结这问题，怎么样？啊，吃吧，你说吃见效没见效啊？ 见效， 还真见效。你要说他吃错了，他说：“哎，我那大便排下来了。”你看，咱今天把这个问题啊，姚老师，是吧？这为什么要我们身上的节目跟大家特别强调了？养生首先不要伤生。 对。 你看这个，我们提到就是，是吧？不仅是提这个，是吧？我们的一些观点， 嗯， 是吧？同时呢，给用实际的例子， 对， 来给大家讲。那有人说了，我这阳也，你说了这个阳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这阳就这么虚了呢？ 他怎么就伤了阳了呢？ 他不知道， 对， 是吧？我们再结合这个，啊，临床的一些疾病和症状。你看你怎么解决的，你就知道哦，我这阳是这么伤的。你看你吃寒凉药啊，你本身它是阴虚啊，应该滋阴呐，啊，增水啊，调拨水啊，这个便秘不就解决了吗？ 嗯， 是吧？你像你可以吃点五仁丸呢， 对， 那是不是？和你吃点多吃点含纤维的菜呀、啊， 是的， 那是不是？ 多吃点滋阴的水果蔬菜。 对，滋阴嘛，啊，都可以解决啊。哦哟，是吧？这大便下来了，啊，这个下来呢，因为你用对了方法，是属于增水行舟，下来的是非常舒服，啊，你用的这个带黄的牛黄解毒、黄连清胃、三黄片等等，这个时候你发现什么？你发现要解大便时候肚疼， 嗯， 那是不是？哎、啊。你当时啊，你是不管肚疼的，你是只要是大便下来 痛快了就行了， 你憋了时间太长了、 嗯、 你非常担心这个大便不下来啊，行啊，肚疼行啊，肚疼他就往下死了，是吧？他认为很正常，实际上错了，这种是吧，他危害性就是我们肠的含的什么，是吧？伤生了， 不知不觉就伤了阳， 大家不理不懂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了、啊、要讲这个，要讲深，要讲透，是吧？你看你维护阳也好，维护阴也好，都是非常困难，是吧？你比如我们给大家出个题，说养阴困难是养阴，这养阳困难呢，是吧？可能大家还不知道，应该知道，阴呢是属于物质的东西，阳呢是属于功能性的，这个阴。那物质的东西不是说你想什么补就马上能补来，物质的东西它有一个生成的过程，是这意思吧？ 是的， 啊，得有个过程，啊，可是人们看病如果阴虚，大便不下来着急，是吧？那阴呢一直也不容易补上来啊，啊，所以呢采取有急的，或者喝番泻叶，是不是？番泻叶啊，那家也快啊。哎，吃下去怎么还没结呢？是吧？啊，再挠点，再喝点，哗啦一下子，怎么样？下来了，下来把气伤了，把你那肠黏膜怎么样？ 也给伤了。 你看养肠黏膜不好养起来，你这伤很容易，很简单。啊，随着大便哈一弓都下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这些情况。必须跟大家说，哦，我们知道了，啊，阳的重要性，啊，怎么样不知不觉的，我们把它伤了阳了，其中就一条，乱吃下火药， 对， 就把这个阳给伤了， 嗯， 人说我吃了以后，它大便结下来了，对，是结下来了，啊，这个结下来是一点不假，里边有大黄啊，啊，也叫带黄啊，啊，有科班说我们就叫带黄， 嗯， 但是呢，它是个大呀，啊，这是个双音字，啊，如果正规的我们念这个药，应该是念带黄，这个就是打的，啊。嗯，这个在舞台去什么角色？去将军啊的角色，猛啊，啊比较猛。所以这样之后呢，一个是啊容易把羊给伤了，伤了以后它的危害性是什么？我们这个就联系起来了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这个羊啊是主动，是动能， 嗯， 是这意思吧？ 伤了羊，人体的动能就减弱了， 减弱了。 嗯， 什么动能啊？胃蠕动、肠蠕动的动能，你把它伤了以后，啊，你还想吃饭吗？ 不想吃了。 不想吃了，吃了以后还往下走吗？ 不消化了。 不往下走，啊，哎，慢慢这个大便，是吧？能顺顺当当的下来吗？ 因为动力不足了，大便就不容易往下走了。 所以有些病时候，这些药是治病的，怎么越治越严重啊？你看，这不就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了吗？那吃错药了呗。 便秘越来越严重了，因为要蒸水行舟，不但没有蒸水，反而又伤了阳，造成的这个便秘是越来越严重。 所以啊，看似啊这个便秘很简单啊，就跟大家说一说啊，结合着我们啊这个冬季养肾是吧？哎。养阴啊，这些问题是吧？我们不要宏观的说啊，说完之后呢，大家也没有什么是吧？不结合具体的病啊、临床的症状啊，我们理解的也不会深，也不会透啊。特别是呢，我们都希望是吧？我们讲一档节目能给大家啊，哎，在解决实际问题啊、认识问题啊啊，更加清晰、更加准确啊。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更加正确啊。 对。 是吧，养生养不养，养好养不好，你先别伤生啊。 是的。 是吧，你一伤生是吧，你把阳气给伤了啊。最后呢，你要不知道补阳，那你就知道这个玩意儿解决大便啊，最后留下了是这次大便是解决了，但是为以后解大便就埋下了什么啊，埋下了病根。啊，以后的大便是更难解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些病为什么恶性循环啊？不能，这个阳伤了不仅仅你表现这个大便下次不好解，整个你的精神状态就感觉到疲惫。 对， 哎，是关系到这个了。阳主动吗？ 嗯， 你就吃完这个良药以后，你就不想动， 没精神 了，你就不爱动 了，嗯， 是吧？你就不爱动了。啊，吃了你也不容易消化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举个例子嘛，什么叫食谷不化呀，顽固不化呀， 动力不足了。 对呀，你为什么？你吃牛黄解毒、黄连清胃啊，你吃这个三黄片了。 对。 啊，你把火你给封上了。 对。 是吧？ 把阳气给伤了。 伤了。 嗯。 哦，这回大家就明白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第一个吃这个良药，我们为什么把这个翻过来覆水说？啊，这个我们曾经讲过，在吃药方面三乱， 嗯， 其中有一乱就是，哎， 说的就是乱吃下火药， 乱吃下火药，啊，所以这个下火药，你看我们谈到阴虚，啊，阴虚你发现有火没火呀？ 也有有火的， 有火， 嗯， 哎，所以我们想讲这个的问题呢，就是一定要把那实火和虚火。 对， 是吧？把这个要搞清楚了。 嗯，火跟火还不一样。 不一样， 有湿火和虚火。 哎，你看我们讲了吗？我们记得是这前天是讲这节目，我们就讲过了， 嗯、 是吧？讲八纲辩证啊。 对。 阴阳是总纲啊。 对。 啊，下边分别是领导什么呀？领导表里。 寒热。 寒热，虚实。 虚实。 啊，就这个火。它里边有虚火和实火之分。 对。 啊，人家那个牛黄解毒、黄连清胃和三黄片，人是治什么的？ 治实火的。 哎，治实火的，是吧？它不是治虚火的，凡是属于虚火的，就必须得滋阴降火， 绝对不能用下火的药。 不能用下火， 嗯， 下火的都是苦寒， 嗯， 啊，都是苦寒的东西，苦寒伤阳， 对， 是不是这意思？ 是的。 所以呢，这方面我们就知道怎么去鉴别，是吧？我们得是虚火是实火，你看，是吧？所以特别是我们谈到了啊，那口干、咽干、鼻干、皮肤干， 嗯， 这都说了谁？绝大多数都是老年朋友。 对。 所以在老年朋友当中啊，我们去发现老年朋友当中的火啊， 大多数都是虚火。 哎，这个它都是有规律的， 嗯， 是吧？你看年轻的小伙子们，是吧？年轻的这有火，你发现这火什么火居多呀？ 一般的都是实火。 实火居多，我们就知道了，把它分开了虚实。上年纪有没有实火？有， 但是很少。 很少，这就给我们做一个鉴别了。哦，我们上了年纪，哦，大便排不下来，那你要分一分，是虚秘还是实秘？ 实秘， 哎，它不是便秘吗？ 调理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。 哎，如果是实秘， 嗯， 是吧？那就是火造成的。如果虚秘，啊，就阴液不足， 嗯， 啊，属于不足的，不就叫虚吗？ 对。 啊，所以叫虚秘，啊，虚秘呢就应该补， 嗯， 啊，你看你听说过吗？大便不下来还得去要补，没人。啊，怎 么 还得补啊？你大便不通，你得应该泻呀、啊，你怎么还补啊？哎，你看，这大家的观念是不是出来了？ 对， 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有误区了。 对，所以我们一遍又一遍的给大家讲。 哎，这就知道了。所以说呢，啊，我们听节目的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一些中老年朋友。 嗯 啊，而且这些中老年朋友很多，是吧？都存在大小便的问题，还不少。 是的， 是不是还不少？所以呢，就是有没有，是吧？我们都应该了解。 嗯 啊，今天没有不代表明天没有。 对 啊，但是呢，就是嗯，这五门功课吃喝拉撒睡嘛，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终身的五门功课。 对， 谁也跑不了这五门， 一辈子都离不开。 离不开， 嗯， 你活一天，你这五门功课你必须得做。 对，你活一天活一时也离不开这个吃喝拉撒睡。 对啊，所以这五门功课是终身的啊课程啊，所以你如果不认真去完成，不在这方面增加知识啊，这个将来你要吃苦头了。哎，这咱说清楚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肾四二便，我们讲的还从来没有那么细过，是吧？哦，把这个大便和小便， 嗯， 啊，从事你是肾气呀，是不是？ 对。 那有的人大便不干呢， 嗯， 啊，但是呢就结不下来呀，啊，都以为是结不下来大便，都是好像都是有火呀，大便很干。他有的便秘结不来不干， 对， 什么呀？他就是缺乏动力， 动力不足， 气力不足， 嗯， 啊，气力不足，你看，是吧？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了，是吧？特别大家记着啊，上了年纪，是吧？一旦你出现便秘，千万不要啊，审查清楚了啊，你是实火是实秘还是虚秘，是吧？特别要慎重吃些下火药，就我们说的啊，牛黄解毒、黄连、清肺、三黄片，或者是番泻叶等等，是吧？这些都不是，是吧？辨证施治，啊，这些都是干什么呢？基于啊，解决大便下来，不是从，是吧？ 根本上去解决， 不是从根本， 嗯， 啊，这样的解决会生， 对， 啊，眼前这点问题解决了，看似是解决了，但一个是呢，给留下了病根， 对， 而且呢。伤害了我们身体的，是吧？生理功能。 对。 啊，所以这些是吧？我们一定要清楚。啊，为什么要讲这个？要知道 一个临床的一个疾病啊，我们在治疗当中啊，这里边就学问就大了啊。有的呢是在控制，哎呀，大便下不来怎么办？着急呀 得想办法先下来，甭管怎么下来，你得下来呀 急则治标嘛，这都是中医的特点。那怎么办呢？打开再路下来了，那但是呢，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。 对， 管过手来，你就得啊，你不能靠打开再路，那将来是长期的解决便秘问题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 是的。 哎，你缓过手来就应该去分析啊，你这种便秘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？翻过来之后，又从开始来说，什么叫便秘啊？实际上我们许多老百姓他不是学医的，所以没有很好的给这个便秘啊这个标准内涵，哎，认识的非常的清楚。什么叫便秘？大便结别来呗，就便秘呗，是不是？不是那么简单啊，不是那么简单。所以这些情况啊，我们都应该有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啊。便秘呢，它是分两个方面来说啊。一个呢，说这个大便的质，什么叫大便的质？哎呀，大便干呢，结呀，硬啊。啊，有的人形容接大便说当当干什么啊，一个球一个袋的接下来之后啊，敲的那个公筒都有声音。哦，这是一个概念。啊，就大便的质怎么样，硬啊，干啊，这是便秘啊，这是一个。另一个呢就是时间啊，按道理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一天一节次啊接大便啊，一天三顿饭把吃的饭啊营养吸收了。糟粕呢，也就是垃圾呢，应该及时的，哎，清理我们体外，就像我们过日子一样。你一做饭，啊，你肯定要产生垃圾，啊，做完饭是不是你应该把垃圾清一清啊？对，没错。那你不清，你看你这厨房还下得去吗？你就下不去这样了，道理是一样。啊，生活当中有垃圾，哦，随时清。那人呢，啊，生命在运动过程当中，它也产生垃圾。啊，三顿饭每天啊，三顿饭过后每天早晨应该呢清理，这不清理两天三天才结一次大便，哦，这也叫便秘啊。这个便秘就是从时间上来分析啊，并没有看到这个大便，你说它干吗？还有人结出大便两三天结出来，它并不干，但是它也叫便秘，它也属于便秘当中的一种，就是时间过长不能达到啊，一天一次，它的害处是在哪儿呢？就是说一天一次，啊，就是这些垃圾及时清除体外。如果不能及时清除体外，还在我们肠子里，大家呢都知道，现在医学了解比较多了，人体哪儿吸收啊？肠吸收，对，肠吸收。那么营养呢没了，就剩啊垃圾了。垃圾里边有什么？ 毒素啊， 毒素。你不排出去之后，肠再吸收，吸收什么？ 吸收的就是这些毒素。 所以便秘的危害就在这儿了。 对， 你这得说清楚了，什么叫便秘啊？那有人说了，我一辈子这习惯一天接两次，这正常不正也叫正常。 对， 那有人说了，我从啊生下来就是两天一次， 嗯， 叫正常不正常？ 也叫正常， 也叫正常。这他这个怎么说呢？啊，看你从小是什么习惯，什么生理特征。那你原先就一天一次，后来是吧，大病了一场和什么原因改成两天一次，这就不正常了。 对， 是不是？什么叫正常？啊，你搁在从小人就这样，这就叫正常。搁在你这后来呢，变化形成了两天一次，你就是不正常。什么叫标准呢？啊，怎么我们俩一样？怎么他就正常，我就别抬杠。是不是？别抬杠啊！这中医讲究辩证。什么叫辩证啊？是你没有这个辩证的思想和观念，你去认识你会格格不入，那你会照四毛子认四理啊，你从不了医，你也干不了这活，是不是啊？这在我们谈到便秘的时候，我们特别把这个便秘这个概念跟大家说清楚。哎，你说要是这有必要吧？ 非常有必要。 所以这些情况我们必须清楚，是吧？那今天呢，咱只要如果把这一个问题要弄清楚啊，也就不简单，是不是？ 对， 我们跟大家分析了啊。

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忙走行